共同生活只有五年，在那六七年邢玉珍过世之后，你功苦伶仃，五百人照顾，所以神君为他子长着去。根据婚姻法上说的呀，养育他亲生子女享受同等权利，所以邢芳芳是隔壁遗产合法的继承人。谁彩花得知甄彩萍听见，可是歪当裂的了，听得了不想干活。搿两个人虽然说是亲舅，就说本来三个私有高呀，但是现在为止十万块洋钿，但反而团结起来共同对我者。你说心里想还有一把手盘辣海，晓得个？搿张洋钿都别住辣那六十岁的手里向，搿个六十岁辣那半个个门前已经被你拉住过来着。搭你讲海个呀，你拿搿张别住嘛卖拨你，代价是一万块。只要你不做半点子，我搿张别住娘了。搿么呢？搿场官司你是翻得出来的。不过六十岁的人门槛就好进得来。真叫与那辈子娘三个白胡子个泥巴是讲唧唧活个呀。他说邢芳芳肯吃你两万块，那口里马家水会得带过去的。哎，搿个事体那还弄法呢？眼睛们这个情况与两句闲话还要讲，真叫绝世逆从，情况不灭。所以个金彩萍即使接得来各位去佛法，先叫我去送急诊。谁彩花那么这样好了，怪他子五只碗么就一夜天也分困上。天蒙蒙亮，眼睛起身在，食苦鸡蛋不来得及吃，脑子里勾点心，打着只虚荣，心急慌忙赶到法院门口来等个律师的。现在一面忙一面吃，律师的们分煎面，搿点面白鸡蛋搿都吃得了粗方不多了孩子呀。阿姐呀， 金彩萍娘带头机关的伢改下了这样的一浪向，搿只手都是辣胸口的路，平常辰光多走走点点路也还脚底痛。今朝一个多钟头等下来，刚上各位去佛法，个人已经推迟下来个这个。 阿姐呀，阿姐呀，你还是困着咋？ 说得出眼死个嘞，十万块性命皆贵，困得着个。 阿姐呀，你哪样子啦？哦哟，阿姐呀，看上去今朝个啥官司嘛，被一死特子了无几个做哎。哦哟，阿姐呀。那个药呢？药倒出来了。 金彩萍眼睛了板里向拿出来一张药瓶，头面盖头捏得紧不够呀，一时的那么想也想不开。 眼睛抢过来，把你盖头开开，随了水心里向袋子一把药，三十滴么丧失的，三个菜肉头上也一把药，收过来么？阿姐，来来来，快点吃下去呢。 金彩萍可不吃这好些菜。这个一头不要吃之后去用户了等待开庭的这样马上还到你龙王大去拜拜这位 眼睛挪子两里呀，屁股来嘴里向一塞，虚荣挪起来，哈子也可以挪个样，一直下去。哎，妹妹啊， 那 帮在袋里向几十五一些， 好给， 让我们休息休息了再说啊。 好给，那么你追孩子啊？ 哎， 才来这里进洞门，哎，里向只客厅的来得多，当中有只花台，两旁边有几只来灯。现在让你升起头顶下来嘛，阿姐呀、啊， 哎， 你俩高头三公伺候等来不是个？不晓得个律师弟阿来了不来哇？ 今朝开庭，刑方方案出场，为此要证明自家呀，女婿们们一定要去弄个律师弟偷得来管。 那么至少昨日知道谁带这双孩子了， 哎， 上来不到我屋里向来一道呢？哪怕打着电话来通上气门，哈哈，乖。 哎呀，妹妹啊。 哎 那非要忘记他呢？ 那 邢芳芳的三句话还是李爷家说呀。 嗯， 你晓得罗书生拒绝吃弄是个眼睛人呀，所以马上顶来老师家么不离口是个这样，这个一来么谁不能来当你通气的喂？ 透明的邢芳芳，三公当你随时有搞呢，这晓得有今朝个种事体么？阿姐啊， 哎， 当初辰光个水袋子一落地呀，哪里配出来？望着黄浦江里一抬头么，谁凡事大。接走啊！ 嘿，还要挂陈勇这个戏剧呀？格林上个头面男呢？阿是啦，有本事么自家演，不本事么像我们这个老的。 哦哟，还在还在，还是刚刚眼睛门前的事体吧。今朝个大官司，带着大得赢大不赢，我一点点把握都唔不了嘿呀！不瞒你讲，我心里向三个双子点动这个七上。不呀！ 哎呀，今朝个问题关键了，让罗书先生了呀、 嗯， 妹妹啊！ 哎， 我把你俩搞的个命运是…… 那哈家？ 哦 哟，阿姐呀，你快点说呀！ 哎，谁要看个女人还有良心子喂？ 你这两高头，我希望寄脱了罗书先生了下。那现在个情况已经起至根本的变化，罗书先生当中已经拿个笔才得知过来的。这个女人非是等闲之辈，好有舌头结棍的。接下半分的前头，阿拉上海，侬搿张笔据嘛不是金彩萍搭钱彩花，还搭上熟，哎，不离发现，接下自家儿子大刚是且搭邢芳芳辣辣代理的，而且个人已经达至相当深的程度，马上当机立断改变主意，随对邢芳芳讲，你要偷换搿张笔据可以个，不过要答应我一个条件。马上带你儿子去登记，结婚登记时带我手里向答应搿桩官司包了我身了，那是不得了噻！一是暗功，一是暗功，非但与周公们外高还与苍公，搿把刀石头是三面宽。哎，就说现在呀，居然被你大胆子目的阻止邢芳芳的阿婆辣海子，昨日子的陪子邢芳芳到上海来，还规着儿子亲自搞一道陪的嘞。沈荣家就是对大家说。现在的芳芳身高不相长，比十三级干部还要重一，后妈不能给办他一根杆，要寸步不离半步还离。今朝一听着，三高的马正发油而来，现在走一个弯，哎，这下看见芳芳脚步放慢，好像有闲话要搭儿子讲。老师先说脚高跨脚步马正前头追，听什么？让我先到发油里来望望看，两个女人不知俺来了，假使来，我也慢慢加进去讲。见子面总归该讲的呀，那么等下法庭上总归要判断的喽。这些人光谁发破子，这该子法官的面公事公办，谁发过三七二一子？现在么心两三接触，所以最大该答法院门口贴门跟谁，搿只头对进里向一吐， 谁彩花眼睛就好见得嘞。你对自家一吐么，已经把你看见了孩子呀。哎，阿姐呀， 哈，率先看见的，那是苏州俩来不及走啊。不办法，硬硬头皮搭搭里向。 哎呀，妹妹呀、 啊，那啥来子呀？ 哎呀，你来得谁来子呀？ 五 点钟光景么谁胆子给的？哎呀，现在七点钟啊，看个不个子？阿姐 啊， 你两个多钟头等着我来着。 哎呀呀，三个啥单位？ 我单位还了呀？喏。你个阿姐么手头有件作业过， 奶奶， 拉拉发狗玩去呀！ 啊， 这一面忙来买，一面拉拉吃一碗。 哎呀呀，妹妹啊， 哎， 听着呢，你俩上海，我是我心里难过嘞，总不是 真的。 哎呀，阿弟呀、 啊，妹妹啊， 那哪能叫呢？ 满十五年， 阿哥有个， 你啥辰光到上海来的家？ 十年前来的呀。 那么少了不是在你屋里来呢？ 哎呀，阿弟呀、啊，我是十分吃个苦。 哪了？ 收拾个没搬车呀。 哦。 家你那部车子嘛，铁老不识三，像老太爷那个，慢腾腾，慢腾腾。而且他发起车病了，咕哩哩咕哩哩，我是心狠调来割了那个电话啊！你晓得个呀，我有晕车毛病个呀，还是挨了骨头在手指嘞，一到上海就崴住了，哪能再来可能多呢？ 哦，是这个道理喽。这么说，新妹子啊， 啊， 你今朝一狗子来个了，还是那个小酒店一头来个家？ 小酒店？ 嗯， 阿弟呀。我一分也跟小新娘买得来啥小猪的呢？ 哎呀，那我心慌慌喂！ 啊，那我慌慌，一道来个呀！我哩是一条路个。 哎呀，苏三妹子 啊， 那那你们哪一点路叫？应该两点路喂。 耶，那啥呢？该到上海了，我要到上海了，还是一条路 个啦。不要忘记他呀！那那你俩高头嘛，应该是一条路喂。 好的，阿弟呀，不过难了我了该，才是一条路个。 哎呀，那个闲话啥个意思家？ 哎呀，早一点嘛，咱要到后庄上开个呀。 哎呀，走得路得起， 看那自个哇，一条路是啊，一条路高登个铁环不是么？摸不上路的。 哈在哈在哈在个，总是地铁机缸里在。那么是谁妹子啊？ 啊， 你今朝哪会得打新芳芳一头来个呢？ 哎，阿弟呀，十来五开么？芳芳个小细娘真正是作孽狗。给侬啥子咱通知什么节嘞？心里落来落落三天的，给来寻我个呀，给我的阿姨呀、我公园里面时常开个，法院里头分开个个。那啥呢？我十三辰光到上海来嘛，是恁阿姨领我上来个。今三个档口，我里妈死特子五百人收留我嘛，晚上着也是恁阿姨送我下来个。十多年当中，吃饭在衣裳都是金武堂五香中点，侪是恁阿姨帮我个忙个呀。我个一本账，那心里再再清爽的。当你们都讲呢，我将别具扛到至今朝，所以了，连桩事体嘛，非要恁阿姨陪我一道上开个。那都晓得个呀，我里个人妈用个呀，菩萨心肠呀。听自家个两上海话，我心里难过嘞，总是这。我想到我的阿姊临死辰光带我说个要照顾芳芳，照顾芳芳。我吃早饭个呀，总要讲点道理个咯。所以了，还不在明白嘛？跟该上来再玩。 嗯。今天我怎么面对不灵了还玩？ 要是弄进菜坪上捞了，阿姊啊，你这个…… 哎呀呀，是谁妹子啊？ 啊，这个说起来，你今天是陪着芳芳来打官司个咯， 阿姊呀。到狗血辰光嘛，我要到那摊开天窗说两五三。芳芳养女身份嘛，该到法院里调查来听听，说说嘛明明白白个。我帮个忙，该是养女；不帮个忙，该真就是养女。我是养了你个狗草，起不了头作用的呀。 哎呀，是的妹子啊， 啊， 那个只是啥个闲话，那还是没不起作用嘛。你更讲不注意个之外，那么你倒说说口呢？眼睛的那个事体嘛。那还白呢， 妹儿啊， 嗯， 那么叫啥呢，阿弟？哎，我里要尊重事实，叫十二五在外定节。阿弟呀、啊，那咱一桌是嘎老西呀，一摊不到台面上来个，非要多些辰光发过面孔一般，说起来能伪造证据，提起公司依法破除三年的因。哎呀，那阿弟呀、啊，叫太极不着十步米，能要投七块个。 哎呀，苏三妹子，不奈这个一说是我不心啊那个走啊。哎，见女吃大菜，阿吃过，来你了要是大恶，看上去该打官司，但我去上不少子米个子。 再来米。 谁猜我是吃得了水饺冰冰硬个这样？用作来吃奴隶衣裳米一拉，么先叫我衣裳拉不脱。阿弟呀，你拿啥样说法子？ 妹妹啊。事体到这个地步这样，想不通咱不用上个债阿是啦。只怪你两高头的命不人家多，福气不人家好。我看还是这个话，趁早到里向大方有理的同志去讲一声，谁有太缺个秋子，用不着开定别人之外，自家人嘛，这个狠子落去刷刷个好武器。 阿姐，你用不着喊那个种样子哇，我是驸马。 收着收着收着收着啊！哎呀，不够是的妹子 啊。 搿张笔举辣眼心里，侬分看见没？总归有点不大放心的呀。你姐做来当时一场空呀。搿张笔据让我亲眼目睹看仔一看么，我话有一只个交代，细子么看一眼也比个在。 阿弟呀，听着呢，李亮上闲话么，讲我还有啥好讲呢？至少呢，都不相信要口口么好个。袋袋里向摸出来一张纸头，那侬看口口吧。 金彩屏的手脚搿么讲快到，抓到一把枪过来，脑里恨得百分之三，盲针地上一刀，两只脚辣上头，一是大，一是硬。各种身头是比贴冷包围要活络，眼睛一杀，搿张纸头已经打了一折，不走地来带荠菜和妈妈。妹妹啊， 阿姐啊， 怎么这样的本事难讲？ 荠菜和是开心哦，一是拍手，一是贴脚。哎呀呀，阿姐啊，想不得你有自家一套本事，我真真佩服你做哎。 真正好本事啊，发邮里张通知书达来百分之三，这西方的人认为别国有巧妙不同，叫啥能金彩屏，能有一套我有两套，我不是哭丧开不能听听，非门开条江湖要将神得跟我的人为非要出来了。 金彩屏气得了昏天黑地，市场来努力抓到一部胸部， 谁彩或者我我才是冲上来枪枪两个人。 哎呀呀， 你个把好心 了，你这个三岁心， 你 这 个黑眼睛啊，你 这个心生，你一种心啊一种苦啊， 你开始人来不上命， 上来就对 冲来个军， 我乃千金不比， 我乃魔鬼养晦， 用三用四 不沾身。 落实掉的抽子起来个的，平常是个狠客，今朝双酒难敌四岁，多少吃到这点亏了孩子。哎，但是这个亏得不白吃个，留下来法庭上辩论起来也是立个道理，邢芳芳门前立一立大功，这个谁叫吃亏谁是便宜，大概谁是这个意思吧。就说两高头还要伸过水来打，边上过来一个人脑里得意了，不许打人。 那啥人啊？对着来从东部孩子，这个这个 别来过。哎呀，那个味道是一家亲姑奶都叫不是完，等你开店 去开去开啊，别来去啊。 我的里头来个，你对啥话等我讲哈子呀？ 里头来个， 里头来个。 两高头对门前的个位姑娘一看，只看见你面孔油嘟嘟，眼睛亮晶晶，眉毛细雨上，鼻梁高于天，一对小鸡一么两倍不知人，身材美匀称，身量美分明，年纪年少是颇受气惊人，是我见过你，叫你家与你争， 你 是啥人？ 邢芳芳。 芳芳， 你都有话还讲个？为啥要动手打人呢？该他是人民法院一举动，谁应该负责任个？ 啥奇怪？今朝个邢芳芳，你拿荠菜和金彩屏眼睛里向看出来，特别神气，特别高大。为的啥么？因为你个哑女身份，法院里向已经肯定是我来这样。眼睛问这个律师生一大字过去，再有一张王牌落空个子，看上去搿场官司没办法翻转来着。眼看一个穷丫头，马上就要变成功一个财神菩萨，这个他的神气威风高大，仗义浑身金光闪闪，搿种人就会变得嘞，本来是穷凶极恶，恨不得要吃人才。加上一些些辰光，变得瘦子瘦的嘞，再过只面呀，这个子呀，啊，上面谁是芳芳啊？哎呀呀，说长得是个傻子家。 哎呀，芳啊，你真真越长越别致的。 哎呀，巴不得呀， 你是也不认得的喂。 爸爸，我是荠菜和。那个婶婶呀， 阿芳，金彩屏，那是那个娘娘呀。 哎呀，你是也认过吗？ 你为白宫那个了呀， 婶婶。 哎呦，不够当个 娘娘。 哎呦呦，太真来子。 你十几年分科级的吧？ 哎，是呀。 想不到今朝来改的吧？ 对。 自 家人弄得个种样子，我心里想真难过，不晓得你到啥个米蛋哇？ 哥哥。 阿姐啊， 嗯， 那么你得试试看呢， 嗯， 啥个味道着？ 嗯，哎呀，妹妹啊， 哎， 芳芳说的对个呀，你才是自家人，讲得个种样子呢。我心里想，还是说不出啥个滋味了哩呀。 哎，对个呀，芳芳，你我才是福多无大利美身，我仔仔细细想想，我心里想实在件难过。搿桩事体才是我不好呀，我去干啥个头名上，我实在对不起人呀。 阿爸，那天光你弄清夫人了，无情无义呀，实在娘家春妇难了，不办法呀。 你想想看，娘，你到娘娘的男人忙着马来西亚一转头，我个男人呢一起劳动干啥子？搿种日子是不晓得那哈过下来的呀，你不相信，等你屋里下去看看，没谁晓得这。搿种日子是真比往里温也苦啊！ 阿芳，你反正看你个娃吃，还有想想你个口吃个。 天错没错没，总归是你不好，你随便那哈一牛两你三分个。 哎，阿芳啊！ 哎呀， 把送破嘛，既然你今年是错误，而且那白三子，我还应该原谅你子。 娘娘， 哎， 假使你真的明白过来子，那么今后做人应该换一个方法，应该高一点道德，不能够再这个不择手段子。 金彩萍想苦肉计，一功夫错，神之美啊！但是彩花茫茫，抓紧时机，趁热打铁。 快点跟上来呀！ 对的，看看那定心汉子呀，搿我见他起来表现比那魏爷深刻，魏爷感动，搿种骗人的本事么拿出来就是乖。 哎呀，芳芳，你都深深的口吃，还是十分饿的呀，芳芳啊！ 进来给妻子劝你风中之男人大美我吃亏像我洗菜花每日八顿 分子，你可该得啥场合？大家在了浪闲话，哎呀，难为人的了。 婶婶，你快点起来呢！哎呀，难看了，起来呢！ 金彩玲可无，我的脚带火拎起来。 戴丽妈妈， 眼睛呆呆，那他个蚊子咬，那个是草钩子头了，孩子们。 阿芳啊，你都婶婶神经浪想不到正常的呀，不还是有点刺激的？那一定要刺激吗？今天发烂漫病的呀，现在也老发漫病的这位芳芳，乖跟爹地们总归希望你能够牛脸你个 啊 吃惯。 哦，我也是错的呀，那是不必呀。 为那送子大人的呢，我先细细送到你这里来。 得出句不闲话来，可是现在每一句闲话侪是乱搞的呀，真是会惊溃了还。好，算我们来。 哼，一打一荡，一吃一唱，真真嘎嘎，虚虚实实，倒有几个。哪个呢？秉公摆好，百里道歉，还有憨憨弯弯的眼里。啊，恁读个周公倒是头好过啊。我那里想的电影公司的导演哪能不来听人都开个价啊，这就凑够是几万三万。哼，马勇哥啊，我里芳芳不是三三个小人仔，恁这个苦女乞丐不会上当个，有眼力嘛屋里开阔吧，不要那大庭广众面的，我也是的。 老师弟啊， 啥的， 你自家人啷讲讲呀，用不到恁来托住啊。 反正你们不来开开个嘴，提拉去， 俺不要开台个。今朝我要三万里人，我那多个臭子里啊，统统在要接楼。 哎呀呀，老师弟呀、啊，那天我正倒霉死了，想杀死个人子啊！既然要接楼，上了不弄不弄的门第，但你屋里想来讲起那个事体，接楼接楼呢？ 哎呀，大部分光来讲官，第二你都肯吃一万块洋的，我不信弄个啥笔记马上后里想，一到头还是那是个。 哎哟，都好办事嘛啊！当初人光难都来拉拢我，我反答应难懂。现在人光都打一步，难懂的才是鸡巴干我难懂。 哎呀，芳芳，这个老师弟是你们的生人，我举门的是举我呀。我等着深深在高师弟个大了孩子呀。 芳芳，千错没错，你说你总归是自家人呀。你说啥了哈？七七八十来来往往，一直推几个往事浪呀。 啊，我不晓得个。那位姐们，你弄个张笔据，所谓了没办法，咱可怜的面孔，手里的包袱。你放心啊，因我等到婶婶来海外，虽是没个张笔据，那呀女婿们同样可以顺利的。 对呀，大早晨光，你阿三弄的灵骨来买，我等你娘娘在了老下面老下。 没真闻， 这家亲眼目睹么鱼跟鱼配。少爷也想非得那养女的身份，哼！我不是一直到你拼命。 阿爸，那位姐们，你弄个啥笔具，吃得不高的，不够。 个手吧。 爸爸，害得侬同地天天外头人脉，情愿不来。 妹妹啊， 我也得管，害得天天个只黄鼠狼们，情愿都带来个黄浦江里去管。 边上个绿树山肚皮里了啦暗哈些，今朝个两个女人输得了差家地皮光了海子，但是输了罗达里都一点点分析的，搿么呢？有心来江边奔读听听，气啥子两个文女人了老的？ 阿弟呀、啊，妹妹呀、啊，本来有两啥闲话我不想讲的，今朝呢到了让太冲淡点再嘛，我要玩是玩的啊。告诉你的吧，到过些辰光再来挑拨我，打芳芳的关系嘛来不及再，太爱那点一再啊。听着，芳芳当个你大哥已经担子几个债，我是这个阿婆，这是我的媳妇，我俩是一家人家债，难道可哪呢？啊！这个晴天里向来又派了两高头登记摩的五口哎，光复的你也是，牛栏里水里脏，我是闭门无气的海湾。这个上头里发昏，胸口发闷，偶上落飞翻出来嘛，各位记得也浪发作灾。 哎呀呀，我个子！ 李彩花是气得了眼巴瞪大呀，啥么子？有个种事体噶？我不是听见人家说用美人计，美人计，想不得现在用个美奴计呀！再晓得有个种事体嘛，我不还有一个儿子了海了哇？我个下回马上要生日不错了哇！我哪会分心啊啥个呢？哎呀！ 一是哭一是难，就像边上邢芳芳眼里耷拉拉过来。咁你为啥要哭呢？因为眼睛们是三个人，一个婶婶，一个娘娘，一个阿婆，论关系侪是自家的亲眷。但是了，思想感情上向搿个距离实在太远着。你看，李德为这个十万块洋钿，摸金摸银，种种变异，真是人地三家费又哭不来。给他所有的人侪辣辣哭，三个哭我生出婆媳。今朝对于我来讲，还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现在是收场的辰光，应该得着。娘娘， 婶婶， 你倒是听我讲一句吧。 等于马上寻子下来，有什么讲？现在连每一句闲话侪是同地讲。所以谁彩虹到金彩屏三姑娘上次发定要这对审判这个祖祖敬敬恭恭敬敬 六十岁的心腹跳得好龙口，哎呦眼睛拐子歪了，谁家里夫妻要讲啥么子找性命交关的老乡，你都激动子眼睛盯了你了浪口。 这位的群众呢，因为口鬼子吹过个滑稽表演，现在口气真不开开，当时还要仔仔细细听一听这 新方方千万女不知刚子罗句哈，这是开分开眼里的已经固执我了。 哎呀阿芳，你别哭呢，你说你也是个伤心了，我有什么罪？你两个的因为他一伤你心罪阿是了，你哭嘛别哭啊，就是这个嘛，我你两个的狠狠接批评一顿，让你受尽煎熬嘛还是应该的呀。 对的呀，你拿婆婆一起去打你姐姐嘛，你才够接待的呀。你大娘啊，打到重点别睡我，来娘来看见看见啊。 是今朝谁煎熬的应该是我，我应该想到别事。姑娘婶婶娘娘 哎， 一切风骨不平心， 家子呀，哎呀，你大哥，你快点来求求俺呐，东头该要上， 上不上？哦，你同意该上轿噶？你反该？